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Hey，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今天也是大年二十八，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年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直播，给不给力，我的天哪，我跟你说现在今天能够直播的节目都是对大家的真爱，然后今天能够看节目和听节目呢也是真爱粉儿。另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那真的是太给面子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看不出年龄的，非常有才华的帅哥，他就是张谦，欢迎。 大家好，我是来自丹镇北京的张谦。 丹镇北京的张谦啊，其实张谦的这个身份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跟大家细聊一下。对，然后刚才我在问他，我说哎你是九几的，他说啊其实我是八九的，哈哈，无意中暴露了你的年龄。 没问题没问题， 平时怎么保养呢？ 真不保养。 真不保养。 真不保养。 是吗？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我没骗你。 真的吗？ 就好像两年前我都还在用香皂洗脸，就没有用洗面奶。 真的吗？ 然后 我跟你说，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我一直用香皂洗脸，我怎么洗成这样？ 然后买的那个面膜，然后现在家里还没用完呢，是前年三月份买的， 啊、 前三四月份。 我觉得可以扔了，可能基本上也过期了。好吧，这个皮肤状态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我们的视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整个人都是青春洋溢啊、尤其可能跟过年有关系哈。对，然后呢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开心。好了，那么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哈。收看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在微博和 APP 同时搜索一直播上面的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好，欢迎各位老铁啊，666点亮走一走。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开心，因为要过年了嘛。对，这个跟张谦边聊边唱呗。对，其实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丹镇北京它是一个厂牌，对不对？ 对，是一个独立音乐厂牌。就是对，也几个喜欢做音乐的哥们儿凑在一起，然后一起做音乐。 哦，那你算是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咯。 不算是。 哦，我的天哪，现在都好厉害，独立音乐人哈。 对， 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都是因为就那哥几个你知道吧。 哎，咱们待着没事创一厂牌吧。 对、就是大家想在一块儿把音乐当一个正事去做嘛，然后就起了这么一个厂牌， 是吧？那目前为止，就是你的歌基本上都是在组了这个厂牌之后才发行的，还是？ 也没有，也有之前的，但是我之前就是没发过专辑，然后今年四月份要发一张专辑。 哎呦，今年四月份发专辑了，这个去年的事儿了。这应该说是2017年是吧？ 没有，就今年马上要发 啊，要发 还没发呢。 哦，我以为你已经发了。 没了、 哦， 我一直就不太想发专辑，就感觉自己量不就你没到那儿呢。然后你发一张专辑干嘛呀？那种有点特装那种，但是现在又必须要跟着市场，就是大家想要听，然后你又不能不给人家，然后 那可以这个放到这个各大音乐平台上 啊。对啊，放，但是你一首一首单曲放吧，就是人家就会说啊，人家怎么都有专辑了，然后你怎么没有啊？然后我说那好吧，我出。 对，我跟你说，这个粉丝各家粉丝比较的时候，你都就是我们家有专辑啊，我们家怎么没有呢？ 是主要是那个就厂牌里边其他哥们儿都有，我没有。 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还没涉及到粉丝那个层面， 对，拖后腿了。 对，正主现在是得先发一张哈，好吧？期待着你四月份的专辑，这张专辑可以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可以，这张专辑命名为 W。 W， 对，为什么？ 因为专辑分为四个部分，而这四个部分是其实是跟戏剧表演有关。然后， 这涉及到你另外一个身份。 对。然后四个部分分别是四个 W， 就是 Who， What， Where， 哇，还真是这四个 W。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还想说呢，时间、地点、人物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要上台以后必须要交代的事情嘛。 哦，对，这写作四要素嘛，这不是？ 对。 嗯，好，那么很期待啊，四个 W。本是一个 W 这张专辑，对，那分四个篇章，四个篇章，那分别是这一共有几首歌？这张 主要在现在在编的一共有12首。 我这么多，这超豪华的一张专辑。 对，现在就是12首是。就是正经的在那四个篇章里面的、然后还会有其他的小的短的插曲啊，还有那个序曲和尾章什么的。 哇，那加起来得有15首左右了。 13、14首吧。 13、14首。好的，我们非常的期待哈。今天呢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其中的呢？ 都是。 哇，太棒了，我们可以抢先听。这嘉宾太大方了，你知道吗？专辑还没有发呢，先来打歌了。对，我们又可以抢先听到啊，就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其实呢，他的这个音乐风格非常贴近时下年轻人喜欢。 嗯， 对，这个虽然说风格比较多元，但是其实里面还是以说唱为主。 对。 但是 主要是唱歌五音不全 啊？是吗？不，但是其实说唱呢，它也是这个流行的一部分嘛，对不对？ 对。 所以说，这个我听了一下伴奏，还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对编曲什么的，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聊。先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好吗？ 好，先带来哪一个？ 哪一个？哪一个？好，准备好啊！哪一个？来自张谦。 呀。 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表的那个，不管说唱还是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的那个，不管是在剧场演戏还是拿着 MIC， 只要我一出场就会炸哈 ，Trust me， 我一个个说我太低调了，容易被人忘记，那就携手自卖自夸的歌，帮助你们想起我的招式太多，总是出人意料，说句拜托不要和我比较，重新来过也是你被击倒，别来怪我是你。没有礼貌，无拘无躁，无依无靠，无敌的状态你随便出招，不言难以我也是主导，我的比赛怎么可能输掉，我的态度就是这么狂，那你想怎么办，这种摇摆的节奏就只有我能玩得转，我知道我的风格会有大部分人看不惯，但是漂亮的小姑娘都愿意在我的身边站，因为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屌的那个，不管说唱还是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了的那个，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屌的那个，说唱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那个，反正无论怎么做背后都会有黑的说，他们表面上哆哆嗦嗦，暗地里偷偷摸摸的看着我算着我，讨论着如何才能办了我，缠着我骗着我，流言和蜚语不断的散着我，但我不会生气，把王者升级，自我封闭直到赢得胜利，将几个 IP 炒作有人不好过，恨我的有多少个，都躲在角落，下场好不了的也都是你自找的，没有公平的竞争的环境太差，不好意思各位，我的脾气太大，摆在你们的脸上的笑容太假，做了亏心的社交付出的价，有鬼的听着歌等于挨骂，说唱说几句真话就有人害怕， real hiphop 出租地下面对压迫才能把潜能激发，都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一定不好看，也常有抱着侥幸心理似的怎么办，我知道好多人说我是小白脸爱吃软饭，但你看看这群人混得一个比一个惨，都喜欢在我背后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可惜我的生活就只有我能说了算，我知道好多人说我的风格都看不惯，但是漂亮小姑娘都愿意在我的身边站，因为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屌的那个，不管说唱还是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的那个，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屌的那个，说唱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那个。 Let's go， 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feel the vibe。 Hey pretty，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那小子好帅。 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小子好帅 哇哦把手都举起来大家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对真的非常嗨的一首歌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已经有很多你的粉丝、oh. 过来了我点一下大家的名字啊有蒙斯基张倩的小迷妹轩轩对欢迎各位迷妹的到场啊迷妹其实刚才他们都在说倩你想站起来唱吧是吗 我还好我还好、 啊、 让我坐会儿吧 真的吗你真的不想站起来唱吗 因为我没有 表演区啊 因为我老站着唱、啊、然后我想试一回坐着唱什么样 但是坐着唱你觉得嗨吗就不能能不能完全展现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那就下一首歌然后可以站起来唱好吧 可以没关系啊就是如果你想的话我们那儿随时为你准备着那块空地 好 对可以给你表演啊谢谢 我本来想偷个懒、哦、然后结果你把我 被迷妹转点名了你知道吗迷妹都看出来了 好的 对这个我们也可以啊就是一切都遵从你的选择但是还是要谢谢轩轩轩轩送了一个黄金十秒还有这个小迷妹也是送了一个爱心、哦、对这都是这个我们嘉宾信来的粉儿谢谢啊老铁老铁666今天我们走一走啊大过年呢这个红包走起来我们今天呢现场张倩为大家演唱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可以互动一下、 嗯、 对好那么刚才呢其实说到了这个双重身份哈、 嗯、 那这张专辑呢也给我们就听了其中的一首真的超级超级的棒对一个字棒棒棒哒加油你是最胖的啊 啊好了 对其实这首歌其实是不是延续了很多像我们经常可能对于我们不太了解说唱音乐的人来说、 嗯、 这种风格是以夸自己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还是说 其实这首歌是因为我在公司里不太受重视 是吗 然后所以我就写一首能够让你不得不重视我的东西然后我要把副歌写得很高调然后因为歌词里面有一个那个我一哥哥说我太低调了容易被人忘记、 啊、是的 其实那就是我的一个演员哥哥真实的跟我说的话 是吗 对然后里边也说了不演男一我也是主导什么的、 嗯、 其实都是 都是一些 经历过的事儿、 哦、 对 其实还是 keep real 很真实的 对 那说到这个演员啊因为一直 Q 到这个词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嗯、 除了我们的粉丝现在都是非常了解你的但是新粉儿一定要科普、 嗯、 带你入门哦张谦真的是一名演员 哦对我在开心麻花演了五年多话剧 对 演了差不多500多场、 嗯、我的天哪其实开心麻花大家就一听这四个字儿没有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对还是真的是影响力很大当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嗯、 但是他一直都是品质非常好嘛所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嗯、 然后大家都知道开心麻花出品的那些电影是吧出场的老铁啊铁锅炖自己对这些都是开心麻花的经典嘛是不是 对 张倩也是其中之一那你是什么时就是5年前刚刚开始 我12年加入的就去过去演戏的、 哦、 嗯 但是你其实是科班出身的是表演 对本科毕业、 哦、 嗯 我天哪太厉害了对那你觉得演员和歌手两个你会更偏爱于哪个或者说两个不一样呢 我可能偏向于歌手吧、 嗯、 因为 歌手、嗯、 因为演员就是还是要有更多的社交和处理人际关系、 嗯、 因为你要跟你的对手配合、 哦、 而且你要配合的不是一个人你要配合导演、 嗯、 然后你要配合所有跟你对戏的人 我感觉演话剧真的很难哎 对、 嗯、 还好吧就 是 反正你熟悉了因为我也会觉得主持很难嘛、 嗯哦 对 也对哈 就是因为你已经熟悉这个 笑着活下去我跟你说对嗯 对然后但是做音乐就是你自己做就行了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和善于社交 对你是一个比较就是性格上比较内敛的人 对喜欢把自己关家里那种 是吧、 嗯、 对就是你这个星座呢就基本上属于比较天马行空或者是可能想法会比较多一些 啊对、 嗯、 想法比较多然后实践比较少、 嗯、是所以就在家躺着对那其实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两个都是不同的身份然后呢、 嗯、 都会时间长了真的是游刃有余尤其是如果是你热爱的事情、 嗯、 我觉得做起来就会不让你觉得那么的累 对而且其实就是你累的时候、 嗯、 但是你觉得开心你最起码想想我没有朝九晚五的坐那儿改那个什么 Excel 啊什么 Word 文档给人对账、 哎、你知道我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哎，两个人在一起呢一定是有一个闪光点是你无法企及的 嗯， 然后就说比如说我的另一半会做 Excel 我永远不会 我说哦，原来现在找对象还得会做 Excel 是吗？ 这招的还是一文职、 啊、对对对，还得会做 Excel、我觉得 Excel 真的是，我也挺佩服会做这些什么表格啊 Word 文档啊各种 PPT 啊这样的。 就是你要给我扔过去、 哦、 我就会、哦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做的跟我自己没有关系。 哦，真的啊？ 对，因为我、 嗯、 我做过工作，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找过工作。 嗯，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自信， 嗯、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演不了戏，因为长得也不够帅，然后 没有很帅呀、 啊嗯。 我跟你说，迷妹们不同意。 没有，就是你跟那什么、 嗯、 什么，就现在那些小鲜肉、明星什么的比、 嗯， 就肯定差太远了。 嗯、 然后、 嗯、 也没有 那 么那 他们得什么样啊？真人，我嗯，好吧。 也对啊，就 嗯， 也没有那么硬的关系什么的。 嗯嗯 然后就靠自己打拼 Hi,、 嗯、 然后我就没有自信就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干了、 嗯嗯、是做 Excel 是吗 类似吧反正就是公关公司的执行啊、 嗯、 然后前期的那个策划什么的然后后来发现 嗯不行我干不了这活 嗯嗯 就是所有事儿都跟我没关系 是吧、嗯、好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张谦的小迷妹又送了一个爱心啊不是是蒙斯基送的对然后周立沃也来了刚才毛球球说想听谦唱男孩对 我没有那首歌啊那是谁的歌男孩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吗你难道想听的是梁博的那个男孩吗 我没有写这首歌 啊对啊今天他唱的都是自己的歌啊然后这个我们的 Kila 送出了小星星、啊、谢谢还有轩轩送的礼物啊礼物太多呢我们就先不说了我们还是这个边聊边唱好不好 好 对然后芊芊也可以跟你的这个粉丝们迷妹们打个招呼、哦、我觉得他们会很想看的、 嗯、 对 好久不见各位 是吧对好的非常的嗯哎刚才有人点到了这首歌今天还真有叫云心说的是 DTTU 啊那个不本身放在后面唱的吗 啊那好吧那待会儿那个还有珊珊今天这些歌 都 有啊都 有 对然后想听跑调对不起这个还真的满足不了呢 跑调怎么跑、本身也没有调啊 好吧、 嗯、 来我们第二首要唱什么歌呢 按照顺序来吧 按照顺序来哈、 嗯、 那你点吧我这里面顺序 是大家对就是其实我的好多粉丝知道我就新的粉丝从去年就有了单程北京以后、 嗯、 新的粉丝都知道我一首歌、 嗯、 叫那小子好帅 那小子好帅其实刚才那首歌已经为这首歌埋下了伏笔 对 对歌词里面有写到哈 对其实就是、 嗯、 前三首的我们叫 Ultra 其实就是尾章、都是我下一首就是第一首的尾章是下一首的副歌然后第二首的尾章是第三首的副歌、 我的天哪 对我是有这个设计的 哦我的天哪跟藏头诗一样的感觉来我们把这首那小子好帅送给大家这也是一首非常写实的歌 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bab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bab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I'm a hip hop， 来自地下 ，Make it see， 哈，把我的名字记下。Shitting young， shitty bang bang， 从来不会好好走路，摇摇晃晃。我的范儿太正了，所以谁都想学。我讨厌偷偷摸摸，不过喜欢抢劫。抢走你的 fanny groupie 会让我爽一些，所有闪着光的东西都会让我想切。我的每次亮相都会闪着金光，我的对手每次看到我都会心慌。不用紧张，继续调大音量，超强的音浪从耳膜到你心脏。我的歌里放了添加剂，容易上瘾。如果这节奏让你着迷，就需要当心，让你不自觉地跟着跳。You know my style， 如果觉得不够，还想要就来点尖叫。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既不是明星，我也不是大腕儿，从来不混圈子，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儿。不过找我来演出，就得开个好的价。Emma the rules。 I'm so hard Who the best system in myself and I 可惜我的经纪公司怕我发展得太快所以好多适合我的机会都当我不存在没有关系用不着你们我可以自己来 I go solo 像 Iverson 一样单打独斗 My flow so ill taking over the control 不管什么场合露面我都一样的抢手听说有人嫉妒我心里其实超享受 Hit the dope bro in my ghetto home city yo all for real bro 一直都站在浪尖风口一剑封喉抢走风头白黑的全都封口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占领舞台电视还有广播上街的回头率就像是超级跑车艺高人胆大我什么都敢说 Mr. 话题王背后都在讨论我占领舞台电视还有广播上街的回头率就像是超级跑车艺高人胆大我什么都敢说 Mr. 话题王背后都在讨论我 All eyes on me 全都看过来I'll be show hand 从不看牌 Bad boy in the house Bad girls with you back All eyes on me 全都看过来 I'll be show hand 从不看牌 Bad boy in the house Bad girls with you back 哦、oh, 好棒啊那小子好帅然后大家哇刷刷刷刷又好多弹幕然后好多礼物今天真的是我们开播以来好像是人气最旺的一期啊、oh, 而且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慷慨我跟你说迷妹的力量是无限大的、 oh, 很感谢大家 对刚才呢很多朋友这个说哎不是说好站着唱的吗 我看那边没找到那个耳机然后 哦原来是这样这行没事啊这个我答应大家下半场一定让他在那站着唱然后待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把耳机给你接上对然后不要偷懒因为刚才说这个是录音棚的即视感对啊我们这是广播嘛 对 啊 因为你们没有、哦、就是大家没有见过我在录音棚里这么唱、嗯、然后大家老看我在舞台上站着唱 是吧 你们不腻吗不想看我坐一会儿吗 大家说并不想就不想让你坐着就得站着对今天谢谢大家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千儿也说唱包是个笑容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问他啊这个我就在这儿随时关注着然后呢想说什么我都会及时的转达给张千 辛苦 对没有没有这是应该的因为你看不见嘛对哎其实你要是站在那儿的话这是你的回放你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对对对 我其实在这儿也能看到 啊是真的吗 对对对 啊好吧啊就是还是没有成功激起你的表演欲 啊 对对其实这个 我可以唱 DTTU 的时候站在哪里好吧 是吧 DTTU 但 DTTU 肯定是等到下半段了因为我们上半段时间可能有一点点不够哈、啊、还剩两分多钟、 嗯、 我们还是以聊为主、 嗯、 那其实今天有这么多的粉丝在看你包括很多的新粉在进入到直播间、 嗯、 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嗯、 那你想对他们有什么说的这个想说的话吗或者说你的内心的感受、 嗯、其实到了新的一年、 嗯、 就是大家拜年都会、 嗯、 就都会有什么新春快乐什么的其实我最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希望现在所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做青年文化的一个广播、 嗯、 然后我希望所有的青年人能够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东西然后勇敢的去做自己、 嗯、 因为我发现好多人就是会有人给我发私信说不敢坚持了、 嗯、 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了 嗯、 哦，然后我觉得就是去努力的追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的梦想你想要的生活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每一年新年都希望你们能、 嗯、 就所有人能鼓起勇气做自己 我的天哪真的像一个人生导师一样对其实虽然你也很年轻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这个话说得很对啊就有些时候呢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是我唯一觉得可能是在你对的方向或者说你擅长的这个领域、 嗯、 真的你要有梦想就坚持下去不会做 Excel 你可以学除非你喜欢你要不喜欢的话不要勉强我们可以用 Word 啊、 哦、对对对 对 可以画线是吧 是我们可以画嘛你实在不行你雇人做 Excel 对对对 是好啦那个我们待会儿先看一下哈这个有问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有演出就是说你的单阵什么时候有演出明年就开年之后会有吗 三月份会有、 嗯、 但是不一定是所有成员都参加 是吗 对对 你们现在一共是几位成员 十 十多个。 哇，十多个呢？ 对，然后 庞大的团体。 还有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还有几个新人加入到了单镇。 哇，这么棒！ 四位吧。 哦，四位， 一共四个人，然后加入到了单镇。 哦，我觉得单镇真的是一个就是茁壮成长，以后会越来越壮大的这么一个团体哈。对，把这些独立优秀的独立音乐人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非常就是我觉得人 互帮互助的小圈子，就是那个什么。你学习我帮助什么的，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事儿。然后就是哎，互帮互助，然后你有你的风格，我有我的风格，然后就是越来一帮一对红嘛。 对对对，是这个是这个 是这个点。 我没有 对对， 我没有想到这 啊，是吧？对，哎 ，get 到了。对，好了，这个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单镇什么时候演出？因为这个是问的最多的。 三月有那个有我们要办的演出。 好，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还有两天就过年了哈，大年三十儿狗年就来了，希望大家这个狗年旺旺，不知道是哪一种犬给你带来好运啊，这个好好善待这个狗狗们。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做客直播间挑战新歌声的就是独立音乐人演员张谦，欢迎。 大家好。 哎，是的， 我又回来了。 是的，这个介绍很正式哈，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娱乐的节目。好了，那张谦呢，刚才好多的朋友就是你的迷妹们粉丝们也都在直播间等候着，然后开始疯狂的刷礼物，谢谢各位，我就不点名了，因为太多了啊。 No。 对，这个都是献给你的，他已经收到你们的爱心了啊。 感谢感谢感谢。 是，那下半段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表演区已经准备好了，待会儿呢，你们就可以看到站着的谦儿哥了。对，好，其实今天他本来是想坐着的。 对啊。 是吧？哎，平时演出累吗？你觉得？ 您是说哪个演出？ 就是、唱歌啊、 不累，就已经习惯了。因为其实我唱歌，我演也就可能 在台上一直站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哦哦哦， 然后这是最多的了，就是一气儿站到四十分钟什么的。但是我要在演话剧的时候，我要演两个半小时。 哦，也是哈，话 对，所以说这个让一个话剧演员去唱歌，这个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对，其实我也会，就是也不算经常看话剧吧，但是呢，也会就是看过有限的那么几十场吧。 哦，那不少了。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真的很佩服话剧的演员。就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你们都是用真的那个声音去表达，然后台词功底，我一直认为话剧演员的台词功底真的是太过硬了。 对，要不然他听不着。 是啊，你看坐在后排，你说什么？ 对对对 对。哎，那你有没有演过歌剧？因为你唱歌也很好啊。 歌剧？你说那个没有？ 演音乐剧，音乐剧。 我进麻花先演的是两个音乐剧。 哦。 但是那会儿就是因为刚进去，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人家就是不给我那个有词儿有歌的。角色，我就纯舞蹈演员那种 啊， 就伴舞， 舞蹈演员， 就对，就跟着伴舞， 哦、 然后那个群演，走步什么的，走路什么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对， 哎，都是从这个小角色慢慢起来的嘛。 对对对， 对，哎，其实那你演了这么多场话剧也好，演出也好，有没有那么几个瞬间是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你还记得是发生在什么样的舞台上吗？ 这话剧舞台会有很深刻的事儿，就是几个第一次吧，第一次上台演出，然后说唱也是，其实说唱是单阵组了以后，就是第一次组团在九月九号什么的。 你们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单阵？ 前年16年。 16年哦。 对，16年九月九号，然后等于是。因为我去演话剧演了好久，然后回来又做说唱，然后突然间就来了好多人，然后我好多新的面孔我也不认识，然后但是我突然看见有一哥们儿，是我之前认识的，就是我之前演出很多年前演出，他就老来， 哦， 然后那一刻我心里边哇踏实， 天哪，哎，迷弟， 对，不是迷弟，就 是 那哥们儿已经，其实那哥们儿已经。就是混到说其实他跟我们说说我今天想来看演出能给我找张票吗，其实我们都有可能直接给他票，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这种要求，然后于是在去年五月份吧，然后我们就在一场演出上直接跟所有的粉丝说，我说那个哥们儿叫康梦龙，我说他永远免票在我们的办的演出上。 哇，好棒啊！ 对，然后因为他真的给我力量了。 是的。那后来就是你们做这个单阵北京，他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吗？ 没有，他是过来看演出的， 只是过来看。 对， 哦， 但是我们给他永远都免票。 对，这就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些瞬间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说粉丝也好，或者说你说这个就是支持的人也好，这种鼓励，就哪怕是一种很微小的，他有可能都不是说来自于金钱或者什么， 对， 但是他真的花时间花心思在你身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 对，所以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把所谓的粉丝转化成乐迷。 听到了吗，你们？ 对，就是我不是某一个人的粉丝，然后我是这个类型音乐的爱好者，然后这样你们是跟我们站在一起，为这个文化所努力，然后所贡献的那种。 对，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有些时候可能人会想啊，那你们是我的粉丝，就甚至说比较，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狭隘，就说啊，我粉丝多啊，怎样，然后对啊，就是你们都是我的粉丝，不许去粉别人。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说真的想要为一件事情做出努力和贡献的话，你会真的挖掘更多的人去转换，就让他们去喜欢更多人， 对， 同类型的。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之前国外有一个谚语嘛，就是 the true leader create more leader， they don't create follower。 哎，还真是哈，对，就是这才是好的人才。对，好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下半段的第一首歌也要带给大家。 Okay. 还是按顺序吗？ 对，就唱一首宣传文化的吧。 好啊，哪一首？ 贫民区的艺术 ，Ghetto Art。 好的 ，Ghetto Art 这首歌。 我是要走过去吗？ 都可以，你可以选择。好吧，那我们站着唱哦。对，我跟你说，这个 Fakakila 一直说珊珊珊珊，一直 Q 珊珊，珊珊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对对对，让我们的张谦准备一下，然后 现在是我们的表演区站着唱喽，这次大家一定要看好。对 ，OK，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那这首 Ghetto Art 送给大家。 这里没有跑车，也没有大别墅，只有一堆 sample 和 MPC 敲的鼓，笑着数他拍子跟着跳着舞，麦克风 check one two freestyle 的路，歌词含义和 flow 两者兼顾，不需要炫富，也不需要被人羡慕，只想通过我的表达去影响你的倾向，让能懂得吸收营养。Hip Hop 能让我的伤口愈合，可惜大多数只把它当成娱乐，经历曲折才能学会取舍，诱惑在信仰的面前都形同虚设，太多不礼貌的比较把喜好全都抵消，疯狂着追求这技巧的癖好，商业注入在输出，却没人在乎出处，淹没掉根源文化的出路，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军鼓和敌鼓崩败的节奏，如果我们有幸能与你邂逅，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属于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军鼓和敌鼓崩败的节奏，如果我们有幸能与你邂逅，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一种原始的状态，听到地就跟着晃，不用准备的 freestyle 张嘴就唱，被激发的灵感与本能碰撞，不期而遇的经验会让我疯狂，难以想象那是从我嘴里说出的话，其实第一次拿起了麦克风我也会怕，现实的问题我用 hiphop 回答，不被限制的沉溺与 hiphop 对话，难过的时候总有继续给我力量， hiphop 让我在黑暗里看到了希望，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就别再迷茫，跟着真实的力量请张开你的臂膀，寻找它，接近它，了解它，拥抱它，所有想要放弃的借口还重要吗？我的选择是尊重和荣耀，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头衔与称号，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军鼓和敌鼓崩败的节奏，如果我们有幸能与你邂逅，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属于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军鼓和敌鼓崩败的节奏，如果我们有幸能与你邂逅，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 Hip Hop One Love 献给所有人，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文化，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Peace Yo。 哇哦，谢谢谢谢张谦，这首歌就是街头艺术哈，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比较写实的一首，就是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哪一种音乐的形式，我觉得都会就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去支持它， 对， 对， 对， 对， 去演绎它，它才能延续下来，对不对？ 对， 是的，而且呢，其实这种文化也已经很成熟了，就是在国外的这个部分哈。 对对对， 对，好了，站着唱的感觉怎么样？没有那种舞台感吗？如果要是有那个无线麦就更好了。 其实还是就特像录音那种， 是吗？ 我会在其实。在直播间里会有一点紧张，因为 真的 就会陌生，会陌生，就是有陌生感。 对，因为以前都是基本上都是在演出，或者是这个在录音棚，很少在直播间。 对对对， 那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三位一体的，集齐了舞台、广播和电视三种功能， 好厉害。 对耶，所以我们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嘛，然后我们这个关注青年所喜欢的这些方式啊，因为不是喜欢看直播嘛，我们直播也有啊，大家也可以这个随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礼物呢，达到了一个峰值，谢谢各位迷妹，谢谢大家。对，然后其实这都是爱了，我们倒不是说这个送了多少礼物或者是什么，看到很多这个Boncourage 说 Hello 芊芊哥给你打招呼 Hello What's up 对，然后 Lizzy 说哇看不见我，好吧你能看见他就可以了哈。对，现在粉丝数量也真的是与日俱增，对不对？ 对比原来好多了， 好多了， 比原来好多了， 那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好。 对，我感谢，可能感谢这个时代吧。 对，真的是，其实张谦呢也会去参加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娱乐节目。其实像之前那个2016年中国有嘻哈你也有参与，但是也是由于一些的问题啊，对，最后是没有再继续往下走。 对对对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依然是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形式。你觉得对于现在这个生活状态你满意吗？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满意的人。 真的吗？ 对对对。 哦， 哦，我一直以为，哎，就我以为你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我太不随遇而安了。 是吗？ 对，因为就、嗯、我会、嗯、我特别事儿。 特别事儿。 对，我特别事儿。 对，我、嗯、啊，我以为你是一个就是其实。往那什么说是野心比较大、嗯、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目标和我想完成的那一个东西， 嗯，对对 对, 对、 啊、 我 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很大而且很明确。 哦、嗯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哇，思路超清晰，一点也不随遇而安。 对，一点也不。 那你的事儿是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嗯，就是比如说做专辑就、嗯、就会有，因为大家可能想、嗯、啊，我要做一张专辑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嗯, 嗯， 但是我会想，嗯，我现在还不足以做专辑，因为我没有挣够钱、嗯、就比如说、嗯、我想要找更好的混音，然后母带，我想要找更好的音乐制作、哦、就是我想要把、就是、 你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你想要的极致。 对, 对，但是就是你永远到不了那个极致，你知道吗？ 对，因为人没有完美的，你永远都在追求完美，但是你永远也无法企及。 对，所以身边有就有身边的这帮哥们儿就会劝我说， 嗯, 嗯, 嗯，你先出一张，给你这一个阶段一个交代。 对， 然后你再出的时候，以后肯定会更好。嗯、然后 对呀、啊。 对，然后慢慢成长。 是的，就是我觉得人的状态永远满足，但是永远都对，永远知足，但是永远都不要满足。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我也是有我自己的问题、嗯、就是老想着一口吃成胖子那种。 不行，你太瘦了，你还是慢慢来。对，胖是个阶段。对，那其实这个有梦想的是好事儿啊、嗯、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很大的动力，让你不断的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延续。 对， 嗯，那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说唱？因为这个也需要一个学习或者过程。 高一的下半学期吧。嗯、 这么早？那你是怎么误入歧途去考了表演？ 你也没有地方教 hiphop 呀？ 啊。那当时没有选择就是学音乐吗？可以学流行唱法呀、啊、或者说是其他的。 是不是就五音不全吗？ 哦， 就很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儿，知道吗？ 我这果然是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人。啊，这是曲线救国。 对对对，其实当时有曲线救国这个想法、嗯、就是 吧， 就当时很单纯、嗯、很幼稚、嗯、说啊，那我要是能通过演戏演成明星，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喜欢 hiphop、嗯、然后我不就把这个文化推广出去了吗、嗯、就当时有这个想法。 是吧？ 对， 我觉得其实张谦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因为很多就是演员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当你问他的时候，你想有什么目标吗？啊、哦，我并没有想啊，我不想拿奥斯卡影后。对，我不想就是拿什么什么奖，或者说我不想这个成名，然后就觉得一切顺其自然。 嗯， 我觉得如果要真的是一切顺其自然的话，很可能你就泯灭于芸芸众生了。 嗯， 对， 我觉得顺其自然可能是处事态度吧、嗯、就是这个事儿真发生了、嗯、你可以顺其自然，但是你不可能对他没有盼望没有期望。 对啊， 对，肯定是有期待感的。 嗯， 谁不想，我也想演一个男一什么的，不然歌里也不会写。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不介意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剖析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真实。 嗯，就是要勇敢面对自己，我觉得，因为你只有真正勇敢面对你自己了、嗯、你自己才能获得那种自由感。 嗯，是的，这个说的都是跟人生啊，跟梦想啊，或者说跟这个张谦的性格有关系啊。我说点轻松的吧，这聊点刚才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我一直没有替他转达、 嗯、 就是说他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我觉得这是在所有的采访里面哈、啊、都会必不可少的问的一个问题。嗯， 喜欢什么样呢？就比较聪明的吧。 聪明的？ 对，睿智的，就是有智慧的那种，能跟我聊得来的。对、 哦、 我会很在意这些东西。 是吗？这点倒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会很在意。 聪明。 对， 你知道好多男生或者说男人啊，他在 傻白甜的是吧？ 对，咱不能说傻白甜吧，人不傻，就白甜嘛。 嗯、 对，他可能是也不是说人家不聪明，但他可能在感情方面他并不会说体现的那么睿智。 嗯， 很少有男人会觉得。 不是，我看的可能不是感情方面的事、 嗯、是吗？ 是他人生态度，然后就是对、 嗯、 对自己对生活的那些东西、 嗯、 是不是跟我是在一个频道上。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嗯、 对于我来说。 对，真的是、嗯、就是你能不能在一个频率，然后能不能聊得来，有没有共同话题、嗯、这是两个人最重要的一个点。 对，因为本来我就不爱说话、嗯、然后、 哦、是吗？你不爱说话呀？ 对，然后就在家不说话那种、 哦、 然后你再有没有共同话题，这俩人真是、哦， 在家里就大眼瞪小眼了那种。 是啊，这样吃饭都得发微信，明明在同一个房间，哎，吃饭吗？好， 吃什么？咸吗？那种。 对，吃什么？请点评一下。 对对对， 你想吃辣的还是咸的还是什么川菜？你随便。 对，可能我还、还有就是可能喜欢注重细节的女孩吧。 注重细节，那注重细节得、我觉得可能你得分什么情况。那比如说有一、有一个事儿，他一直跟你抠细节，你受得了吗？ 不是、 就是、 我说注意、 哦、 不是玩命钻细节、 哦 就是、 懂了懂了， 就是有那个 pay attention 就够了、 好的好的，注意一下啊，就是你要敏感，你要心思细腻，你要一个眼神就能够体会出来它的内容、对，是这个意思吗？ 嗯， 然后再睿智一点就更好了。 嗯，反正我想的可能是一仙女吧。 对，哎，你还真是就是没有外貌什么的，这些性格方面你都就是都可以。 性格直接一点， 就 其实因为其实你要聪明、然后我说的那些其实挺体现性格的。 嗯，也是、 对，其实挺体现性格、我对性格要求可能更高一点，对外貌什么的可能 是稍微低一点。 对，就没有什么，就看顺眼就好了。 哦，好的。嗯，这一点倒是比较让大家觉得很可以接受，然后大家都说啊，就是我这样的。好的，现场已经涌现了无数的这个张天的女朋友形象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还有歌曲要带给大家。对，下一首想唱什么呢？ 是 要不珊 珊 吧？对对对，我跟你说，这无数人都在等珊珊。 对， 珊珊有故事吗？这个是个人吗？ 是我前女友。 前女友。这么直接就说出来了，哎呀，早说呀，早唱这首歌，我还能多跟你聊点。好吧，那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先唱，唱完咱们再聊。好，珊珊。哎，准备好，酝酿一下感情。 希望你越过越好，就此离别，祝福保佑，分道扬镳。看你飞上了天空，我扎进深渊，我没有翅膀不能在你身边。美丽的神仙和无知的混蛋，该死的生活依旧混乱。不用担心，你知道我会一直前进，只是少了你丢了我的避风港，不再修行卷我的一生闯。继续反抗，继续大胆的唱，继续坚守在战场寻找天堂。感谢你给我的勇气让我坚强，感谢最后的笑容在你脸上。因为裂痕一直都在，就算分开我也承认对你一直都爱，只是我们都变了，消失不见的感情是记忆的碎片。面对彼此的沉默，我也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那就随它去吧，伤口会随着时间愈合，道路曲折，选择取舍，无法再叙说。是我欠你的太多根本还不清，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而你在我的梦里我不曾睡醒，可惜再也听不到你的回应。最后的一句珍重比我想象中要沉痛，有再多的不舍是你至此也只好顺从。愿你安好，一切都顺利，幸福的生活不再打扰，是我能给你最后的承诺。情人节，我希望所有的情侣们能够好好珍惜你们身边的那个人，然后好好的爱，用力的爱。关了。 这首珊珊啊、其实是非常走心的一首歌啊。对，这是给前女友的。 对。 这个 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哈，说哎呀，其实挺不想听你唱这首歌的，你知道吗？就怕你特别的伤感，但不知道现在应该走出那段阴霾了吗？ 也还好吧， 也还好， 不会撕心裂肺的，但是还是有时候会难受。 哦，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前一段那个电影？ 我跟他一块儿去看的。 啊啊，好的，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我们可以转移一个话题啊。我为了不揭你的伤口，因为明年就是大年二十，明天就是大年二十九了，咱得好好过年，是不是？ 对， 过年想怎么过呀？ 嗯，在家可能做专辑吧。 做专辑，过年也不给自己放几天假吗？就是休息休息。 可能不太适合休息，我一休息就生病。 哦，真的？ 对对对。 哎呀，这是一个多么认真敬业、可敬可爱的人呢！ 趁着年轻多折腾折腾吧。 也是哈，我觉得人还是这个为了梦想，趁着年轻多折腾折腾。当你觉得就是步入到一个年龄跨度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会有点力不从心。对 对，其实就因为之前在25岁之前就会活得比较轻松，然后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一直就是玩自己想要的音乐，然后很安逸的去就踏踏实实的就是演话剧，然后就公司给安排演出就去，然后。外边的事儿都不接，然后到现在就会着急，就觉得哎呀，之前要是能在外边多找一点事情，多拓宽一点自己的路线就好了。然后做音乐要是不那么轴的，一直在一个小的方块里给自己困住，然后如果能打开世界，打开自己的视野去看世界，就好了。 其实对，也没有， 现在就有着急。 对，其实也没必要去着急，因为每一步它都不会让你白走的。 啊，对， 对对对，它都是为你的下一步更好的去发展而打下的基础。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我们可以抓紧时间。这首 DTTU， 对 ，Deeper than the Underground。 啊，我还说呢，我说 DTTU 是什么？原来是这个的缩写哈。 对对对。 好吧，那么我们最后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OK， 好不好？ 那我去站着唱吧。 好的好的，有请。可以准备好，又准备开始 DTTU。 从 old school 到 new school， 走过的路我为 play it true school 代表我的酷，奔着北京做的 hip hop 不是为了赚钱，不赚名声不赚人气，不需要宣传，如果听了觉得不错就继续关注，如果看不上我也欢迎跟我 beef， 我在你认为根源的根源处，扎进深渊的深渊我还在深入，在地下 MCs 越来越愤怒，都说自己玩的最凶，家里最穷，看他们发的微博都特别狠，但其中有些人从来就没现过身，还有一种 swag 叫身无分文，一群脑残粉谁都喜欢，真不分人，别用 hip hop 当做你失败的借口，麦克对着心才叫做 keep it real， deeper than the underground， 用灵魂写歌，精神与态度在音乐中结合，我接着更地下的说唱，麦克风像圣经在我的手上， when I say hip 要 say hop hip hop hip hop， when I say one 要 say love， one loveOne love deeper than the underground， 用灵魂写歌，精神与态度在音乐中结合，我接着更地下的说唱，麦克风像圣经在我的手上， When I say hip 要 say hop hip hop hip hop， When I say one 要 say love， One loveOne love 麦克风 turntable hip hop 是我的生活， rap 是我的音乐 flow 和韵调的拼凑来自我的心，要不会用它换取新鲜满足虚荣心，要每一次写歌都是和自己的一次对话，但我听了太多人写了太多的废话， hip hop 被利用，被物质的践踏，会无知的践踏，被忽视的践踏， suck MC 让地下音乐变得廉价，搭配观众没有审美艺术理解力的偏差， underground hardcore 都变成了一种标志，代表特立独行，别人不一样的表示，可没有几个有自己的想法，懂得坚持，多少假装的逼仄，为了个性逼着自己偏执，你们的地下挖得不够深，我在地下的底下保护 hip hop 的根， deeper than the underground， 用灵魂写歌，精神与态度在音乐中结合，我接着更地下的说唱，麦克风像圣经在我的手上， when I say hip 要 say hop hip hip， When I say one, y'all say love, one love, one love.